果你厌倦了谈话，如果你愿意诉说与倾听，我们为你朗读。合作社运动不是空谈，不是能够在学院里束之高阁的思想运动。关于合作社，一切都从日常的经营投入开始。如果说这里朗读的是一系列冗长的抒情诗文，那么所有的爱恨情仇大概始于全台湾第一家艺术合作社。我们的集体社会里或许潜藏着某种对于第一和创始的着迷与仰望。台湾第一家咸酥鸡遍地开花，就算近视连锁加盟的黄色招牌，我从来没有搞懂哪里才是咸酥鸡的真正起源之地。知名的中高阶茶饮连锁店相互在各自的品牌介绍里面强调自己是珍珠奶茶的创始者，但手摇饮的口味讲究某种日常与惯习，品饮的所在更多时候关乎时机与对象。第一，在主流文化里暗示某种创新，某种划时代的发明，某种在时代当中引领潮流，那也是之所以广为行销宣传取用的原因。然而文化作为某种例外，艺术作为某种重新感知与批判，当所谓的第一遇上当代艺术，关联更多的无宁是遭遇的挫折与其坚韧，以及那些由此揭开的习以为常与不合理。在那些破格与傲然不羁之处，成败仍旧是中空之地。2017年，文字工作者陈怡桦出版图文访谈的英国合作社案例研究专书，哇，原来这也是合作社大不列颠 Co-op 踏查报告。20几个参访机构里，陈怡桦介绍不同地域的杂货劳动合作社与社区消费合作社，还介绍了数个以文化生产和创意劳动为主的新兴合作社，设计、摄影、陶艺等等。不同于台湾，作为合作社运动发源地的英国，有着相对完善友善的合作社制度与政策。从事表演艺术工作的台湾朋友，常年居住在英国布里斯托。在那座以社会企业著称的城市里，游人的食衣住行几乎都在合作社之间绕转。打工的咖啡店以劳动合作社方式经营，表演排练的场地租借归属剧团集体的合作社成员，住宅合作社、农场合作社、食品杂货合作社等等，都是生活周遭举目再所熟悉不过的风景。不只是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地，艺术与文化合作社并不是晚近的新鲜事。尽管合作事业共享的价值可以追寻到久远以前的人类活动，然而历史上第一个正式被肯认的合作社却是源自于将近200年前的罗须戴尔公平先驱社。1844年，英格兰的小镇罗须戴尔有28个纺织工人通过集体购买，形塑了如今合作社运动的最早雏形。罗须戴尔公平先驱社当年制定的运作原则，往后经历国际合作社联盟的修订，成为如今合作社运动共同采用的7大原则。这其中包含自愿与开放的社员制、社员的民主治理、社员的经济参与、自治与自立、教育训练与宣导、社间合作、关怀地区社会。合作社的类型发展从共同需求出发，也在短短10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 逐渐发展出共同购买、共同劳动、共同运销以及类似互助银行的信用合作社等类型。在法国，许多地方的手工业早在战后便陆续以合作社的方式集体经营工坊与贩售商店。90年代至2000年以来，也伴随着文化产业的变迁发展，逐渐针对配套法规提倡修订，并且形成适用的运营形态以及参考准则，随而开展出各式各样艺术文化工作者的合作社。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由德国提案的合作社分享共同利益的理念与实践，正式登录在无形文化遗产名单。这项德国由下而上推出的提案，反映了德国社会对于合作社运动的参与程度和支持。在德国，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参与不同合作社。在寻常的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之外，不只是工匠，诸如剧团以及艺术家，也都纷纷选择合作社作为其艺术文化事业经营的载体。相较之下，台湾自日治时期引入的合作社运动，则更添加了分由上而下的政策性色彩。尽管历史悠久的信用合作社广为人知，农业相关的合作社也在国民党来台初期的土地改革系列政策奠下基础。消费合作社更是当年政府经营各级学校单位零食与文具用品贩售的标准配套措施。然而，立案合作社的整体数量在过去数年却有大幅下滑的迹象。一方面，产业转型以及世代交替，我们可以看到能源合作社或者新类型的住宅合作社持续筹组与设立，农业相关的合作社也随着新的经济作物以及集体耕种模式有所发展改良。力推长照政策的结果也催生出更多照顾服务员的劳动合作社。然而，另一方面，超商进驻校园与公家机关，早期以消费合作社为大宗的合作事业，便也有赖政府相关单位协助介入辅导，歇业转型。在上述的大前提之下，我们可以看见国家对于合作经济仍旧未能健全政策支持，民众未尽理解，就有经验形塑了其对合作事业的刻板印象。市场反应普遍冷淡，而健壮活跃的合作社，纵然在其专业以及经营之道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多数依循既有脉络种类，甚至部分是政策倡导的互为因果，并且往往受到特定社群支持。在这些前提下，艺术合作社的概念，纵然未必首次跃然出现于2016年的高雄，但关于艺术合作社如何经营和监督，却也是头一回浮现在行政台面。有限责任高雄市公益书消费合作社，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候登场。或许在此之前，台湾也有其他登记立案的合作社提供艺术设计等相关服务项目，但是集合艺术家、策展人、独立研究者、设计师、社会运动者于一身，主打艺术产业的合作社却属难得一见。登记立案申请的表单必须具体描述经营规划以及商品服务项目， 艺术为什么需要合作社，也成为曹庄成员最频繁被群众、主管单位以及相关产业人员问及的问题。不若欧美国家艺术合作社的孕育孵化，公艺术合作社无宁更接近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笔下的加泰隆尼亚。革命成功后的第一天，是公艺术合作社的缘起与核心价值。革命成功后的第一天，从街头回家后的第一天，从双年展走出后的第一天，为了将艺术作为开创完整生活的力量，为了直接面对社会。草创初期，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的以住代户计划成为公艺术合作社实践的出发以及助力，视觉艺术工作者的生活与空间经营密不可分。近百年的老眷社通过共同修缮、共作共学，打造出社区图书馆以及当代艺术田野创作的展演与交流场所。年轻艺术工作者异地谋生的居住需求、接案行政管理与会计成本，也逐一在往后健全发展。另一方面，合作社作为一个艺术团体，也持续透过创造性的方式探讨合作运动的各种可能，并且将共享价值融入创作，发展出各式计划，前往上海、深圳、香港等地进行展演交流。艺术至今，至少在台湾社会，仍旧不是硬需求。美国与加拿大的合作社画廊虽是梦想，但是相异的成员背景，难以统一贩售品项。惯习性格的藏家网络与交易市场，也难以一举突破重围。欧美近来提倡集资购买房地产，作为艺术空间共享经营的方式，也还非艺术文化市场狭小的高雄所能企及。艺术不外于社会，但是艺术如何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却仍旧是五六年过后现实生活中面临的难题。以住代户计划租约到期，既有的空间不复存，南征北讨四处游牧的艺术文化工作特质，也致使成员们难以持续组织相关活动，甚至合作结案。根据台湾的合作社法，合作社的理监事属于无给职。对于像是公艺术合作社这样的小型合作社来说，非经常性收入以及间歇性经济动员参与的情况下，理事会几乎囊括合作社代办社务和庶务职责。即便换工是艺术与文化工作常见的场景，但在收入不稳以及无偿劳动之间，俨然也出现取舍和顺位之困。再者，行政文书往来、庶务安排、专案管理以及经营规划等等，仍旧有其专业及经验的积累差异。上述这些前提，应对着台湾当前艺术市场以及劳动生态的结构性困境，叠合上合作社运动的转型发展，无疑成为重重难题阻碍。如果合作社作为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的改良，是为了将人性的情谊交流重新摆放回经济活动之上，或者对于艺术合作社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将资本主义的成本效益以及比较利益改造发明，并且使其与艺术创作的发展过程产生适当的衔接。纯粹理性的经济模型设想容易，但是改造严峻的现实却是浩大工程。曾经有位艺术圈的前辈如此告诉我，在我的理解里，合作社适合那些资深的人们参与。那时候我不甚明了，但是经历了市场狭小、不健全、内卷的各式经历之后，我才明白资本剩余的余裕与投入，才有可能在干渴之地挹注生机与活力。伴随着社区加密货币的发行，我仍旧相当期待五年之后的公益术合作社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激励人心的翻转故事。